飞到 Otta Channel 我记得。 我系末日，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ta 酷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 好啦，就轮到上个礼拜讲咗嘅预告，而家找数啦。 嗯，其实嗰阵时我哋都讲咗啲㗎啦，咁就关呢个玻璃渣事嘅。即係我真係只能中返上个礼拜讲嗰阵时呢一单嘢係严重过玻璃渣往前嘅任何一件事件，加埋都未必够呢单咁严重嘅。 咪最初我睇到就性骚扰，我以为纯粹职场嗰啲一类，但係性骚扰文化喎，哇文化乜去到咁尽啊你。 我有嗰句呢，我唔知点解好多都系用性骚扰风波之类嘅讲法。咩撚性骚扰呢啲性侵。呢系强奸嚟噶， 即嗱，嗰个独立单啦。另一首先就有一睇 A V 最兴噶嘛，上次带个女客去公干，跟住同女客上完床嗰种咧 ，A V 成日见到嘅剧情啦。 朝头早要公干，夜晚就私干啊嘛。 系啊，睇 A V 睇最多噶啦，不问题就。 喂，先生，你系咪将呢个 A V 同现实捞乱咗啊？先生， 嗱，现实有唔出奇嘅，问题就系、是。首先就系话条友带埋成堆玩具吹嘅，当然唔系只外玩开嗰玩具啦。 我点知你有冇玩开啊，大佬？ 即系唔系一般人会玩，即系唔你一般人买咗 figure 之后急晕嗰啲啦，总之又 即系适合床上玩嗰种啦。 而重点就系、是、你食完都算啦，跟住拍埋片，仲系周围讲住有一条女自杀。 以香港嘅标准嚟讲，就叫强奸，甚至令到有人死呢、這个咁嘅出人命。喂，我谂好难有件大一档呢啲单嘅事啦。 系啦，咁就我啲咧就系、是、诶，呢单咧就首先就有啲咧就双方都叫孤影其名啦，即系保护受害者诸如此类啦。好啦，比较扬开就系直情咩？写嚟公司上投诉信就系咩咧？你班高层喺公司饮到啤啤呼，然后就喺 party 喺度周围走。咁你前公司有女人噶嘛？你 party 喺周围走，梗系唔多，梗系出现咩情况噶啦？ 嗯， 跟住啲女职员利用啲空嘅会议室嚟暴雨嘅时候，你男人就冲入去。 那个原本系暴雨室嚟噶，但系啲友仔就唔知系唔够位开会啊，定乜嘢，就咁啊赶咗佢哋走，话要去喺嗰度开会。咁啊，到底系真系唔够会议室啦，定系佢哋搞搞震咧？我唔知道。如果系前者咧，其实都唔可以接受噶啦，但系后者更加恶劣。如果正常嗰个人每估一间公司系咁样嘅，但系爆咗咁多单嘢之后咧，我又有合理怀疑佢哋系特登咁样做，去令到佢哋尴尬啊，或者系恶整佢哋。因为以而家爆咗出嚟，佢哋啲行径啊，其实好多都系令人哗然嘅。咁如果佢哋系特登咁样做，我咧都唔出奇嘅咁咯。 同埋咧。升迁待遇不一啦，歧视女性啦，将啲工作推晒俾女性做啦，而重点系依家公司嘅男女比例4:1，我最明白点解啲 game 出得咁慢 咯。咁啊，你话出得咁慢啦，我仲要讲单有少少花边嘅嘢啦吓，呢一日出咗嚟啦吓，咁当然大家就都会同我哋一样，都会讲两句啊，咁啊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哋就有人走出嚟就话。如果你关心呢个游戏更新多过关心件事件本身，你都系有份侵害佢呢啲女性嘅。即系你唔讲又自可，一讲就真系辣着把几火，就成扎人就去讨伐佢。咁啊，虽然我就点讲啊，有啲嘢你系哲学问题嚟嘅，到底你点样去抵制一个你已经唔再帮衬嘅公司呢？其实系冇办法嘅，即系一个零收视嘅电视台，你系冇办法去抵制佢啊嘛。即系我已经好捻耐冇玩玻璃渣嘅嘢啦，所以咧你叫我抵制我都抵制唔到，我只能讲就系咯，咁所以我咪唔玩玻璃渣啲 game 咯，因为我唔想做共犯啊嘛，即系佢讲到你哋关心只游戏多过关心啲人，咁你就系共犯啊嘛，咁我唔想做共犯啊嘛，我咪唔玩咯。 嗱，咁呢单嘢而家炒到咁大啦，咁咧佢而家动视暴雪执行长 Body Cortex 咧就出咗咩声明，就公司五大改革。咩员工接作方案，聘请正在人事异动，雇佣方式同游戏内改动。咩嗱？游戏内改动就系咩啊？一部一波揸有兴特色嘅就系、是，佢会喺啲 NPC 度面用一啲劳苦公告员工去改佢名嘅。咁咪劳苦公告员工濑咗嘢啦，咁啲人咪鬼晒咁嘈咯。咁我就收将呢啲濑咗嘢嘅劳苦公告员工嘅名喺你嘅游戏里面抽咗出嚟。 我第一谂就系好出名嗰张油画《开国大典》。即系你大家你去揾咧，试下《开国大典》油画改动又好，和谐又好，后面加个类似乜咁嘅 keyword， 你就知道噶啦。嗰种画啊，俾人改咗19几万次，系物理上改咗佢嘅。我第一样系谂到呢样先，唔系因为佢系共说，系因为类似嘅嘢其实真系好少见。 老老实实，即系当然亦都系好少喺游戏入边直情见到一个现实嘅人啦吓，然后仲要嗰个人濑嘢嘅机会系好难低噶嘛。 即系其实依单嘢佢嘈冤巴闭就系唔系一个个别事件，而系文化。 唔系个别偶发事件，系成间公司烂到骨子里。 嗯， 甚至系讲紧 OK， 你就真系嗰啲关公司如何那样，我唔捻理佢，你出到 game 就算啦。即系啱啱俾某个人叫共犯嗰啲啦吓。咁问题而家咧，其实已经系严重到咧，据说啊。成个魔兽嘅开发团体几乎解散咁滞，系唔见晒啲人嘅，啲人系辞工辞到佢做唔到嘢。 咁即系你要跳船，机嘅时候跳船噶啦。 睇你点啦。如果你系共犯嘅话，就梗系难走啦，冇鞋玩剧走啦，唔系几时烧捻到我个答啊。所以理论上，如果你系真系犯罪的话，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而家系加州政府嚟起诉佢啦，已经系。咁系咪你辞一职就可以冇事咧？咁就应该唔系嘅。咁等等啲啦，如果你系本身你系干干净净嘅，你都唔想同呢间公司有咩瓜葛㗎啦，系咪先？ 嗯， 如果你系女性更加唔会想留喺度啦。喂，有唔少女性员工系讲緊，原来呢啲嘢并不是我哋个别嘅案例喎，原来成间公司都系咁㗎喎。咁你仲会唔会忍呢咁嘅嘢呀？成个屋企都系会家暴你嘅，咁你梗系走㗎啦，系咪先？即系所以变成就系有事嘅男人会走，冇事嘅男人都走，有冇事嘅女人都走。咁你仲有咩人啊？所以就集体大跳船，据说就因咁样下一季嘅更新都会有受到影响嘅。无论你系咪共犯咧，都关你事噶啦。而家就虽然我睇到佢而家咁样跳船法咧，我仲谂系咪不如套下江泽民嗰句执柒咗佢啦？即系之前咧，我哋讲咩执柒咗佢咧，系戏言嚟噶。 但而家嘅情况， 但今次我觉得真系，我觉得你其实系咪真系考虑下？收埋咗佢比较好啲啦，好认真噶啦，你已经个朵臭卵到咁嘅地步，边有人会入嚟啊？之前暴雪点解由以前嘅暴雪变成后尾嗰啲？我唔讲你啲咩性骚扰嗰啲啊，我净系讲游戏出嚟一大扎俾人屌到开花嘅，由以前无宝不落变成而家咁样滥竽充数嘅，其实有部分就系因为开发者嘅流失。有部分系上面威旺迪啊，或者系龙氏嗰啲嘅经济压力啊嗰啲嘢。咁你屈服咗佢，咁变成你产出嚟嘅越嚟越唔掂，已经系咁噶啦。咁你其实真正有价值嘅，就只不过系你只游戏嘅品牌，同埋你间公司嘅品牌。咁你游戏品牌其实可以卖嘅，卖 IP 嘅啫嘛。咁你公司品牌就讲紧你而家臭捻到咁嘅地步，仲有咩人会够胆嚟呢？喂，我系一条女，即系我一个女性游戏开发者，我系掂嘅，我会拣呢档嘢啊？喂，大佬，我点知道我会唔会变成下一个受害者啊？ 一唔好讲呢个问题啦，呢个更严重问题，唔好讲呢个问题就系、是，喂，大佬。中间公司嘅臭名远播，你入去都屌你唔兴香啦个名。 咪就系讲呢句咯，我而家我系男性，而我系唔系想博网虾友嘅。喂，大佬臭噶，出去以前就话我喺玻璃渣做嘅，行出去你张卡片系自动发光嘅。而家即系你都唔敢攞出嚟啦。你做咩啊？游戏开发嘅边间游戏啊？冇提，即系。 唔系嗱，有啲公司虽然我成日忽佢啫，我可能未带。喂，你攞住我科南米嘅游戏开发部，你个名你讲啫。是威的大佬，即 是 你咪我认为你间公司是契人大，但是惨一个，我在公司赚到钱啦，就好捻多钱，同埋就系我真系有料交出嚟，但系问题就系佢公司出嘅问题系佢啲 game 閪，但系而家暴雪问题就系你人閪， 系啦， 差好捻远噶。 即系啱啱你个例子系非常之好咯。如果你个柯南米嘅员工行出嚟喺业界入边，你攞张卡片出嚟咧，系威噶，仲系威噶，依然。 唔系， 即系等于大家都觉得嗰间公司唔系咁好。 柯南米又威啦 ，EA 啦，就算 UBI， 系啊，我成日闹佢，问题就系闹还闹，你嗰间公司其实算够多够响。 龙头之一啦， 龙头啊嘛，因为你曾经曾经系龙头，但系你一搞啲咁嘅嘢。好攞命，即系丑闻啊！呢个 尤其是如果系仔的话，因为佢有八成都系仔嚟噶嘛。如果你系仔嘅话，第一个人谂嘅就系、是，其实你有冇分强奸噶？我知道呢个系最严重嘅一单嘢，绝大部分成员都唔关事嘅。但系大家会谂，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共犯？你系个人格俾人抹杀咗啊！ 唔算咯， 即系仲唔好系玩嘅走，咁更加就唔会有啲咩似样嘅人会够胆去啦。我唔知马场会唔会去啦。即系你唔系业界走无可走嘅，你都唔会去，都唔会而家仲去。 呢个时候，即系我喺之前喺新闻讲啦 ，momentum 冇老温土咧，当老温土老温土真系有人话啊嘛，老温土系一个转捩点，就系、是、当你出咗跌咗第一步，你俾腾讯搞嘅时候开始，咁腾讯定系边啊？我嘅 网易 搞一开始，你间公司系转扑街噶啦。 嗯， 呢个系真系叫先声嚟噶，预兆就系、是。 当你将你自己嘅当家生招牌俾中国嘅游戏公司就网易，屌中国都算衰，就俾网易，你俾腾讯都可能冇咁嬲。 即系佢同腾讯都系眉来眼去噶，佢都有好似有唔知几多 percent 股份，乜几个位数，即系腾讯好中意个位数咁样去 拍。纯粹叫做咩买做 投资下咋？ 投资性质嘅， 要赚钱咋嘛？ 系啊， 即系 大把钱多事啊！投资。 我啱啱讲嘅重点就系乜嘢啦？你个当地公司到咗臭到咁嘅地步的时候咧，系冇人冇似样嘅人会肯入嚟。咁我净系而家同你讲经济，我唔同你讲道德，唔同你讲啲乜嘢。咁呢间公司第一，佢个信誉减值就会好卵恐怖。你 Google 下呢四粒字信誉减值，你就知噶啦。一间公司嘅信誉可以换算成一个类似资产嘅嘢嘅。咁我信用价值好紧要啦，咁冇人肯嚟，咁你可以预见就系原本已经唔多得嘅游戏开发，一定会更加大镬。系而家嘅部署或者系出事前嘅部署啦，都系讲紧你啲 game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咁你而家就系讲紧你连唔得嘅 game 都拱唔捻到出嚟，然后但系上边同事一定系继续去捽佢数噶啦。咁你谂下佢会继续做啲咩滥竽充数啊、消费品牌嘅嘢出嚟咧？我真系唔能够想象。即系所以，就算你唔完全唔关心道德，唔关心女性，唔担心平权，乜都唔担心，你真系纯粹有留意只 game 或者留意经济嘅都好咯。你呢间嘢都系真系可能讲紧，你真系不如执柒咗佢，另外开一间新公司买翻动视暴雪相关嘅版权去开翻嗰个嘢。虽然你买翻版权，你都会大家都会有啲点讲啊？个感觉都会你同佢有关嘅，但系就个朵冇咁臭，你可以拉翻一队新嘅团队，即系我一间新嘅公司，即系我入嗰阵时候我会严格审查或者睇清楚啲呢条仔会唔会好可能系前科犯之如此类，唔一定动树暴雪嘅前员工噶。但系你只要一班有料嘅人攞住 Diablo 或者其他佢啲知名 IP 嘅名，然后愿意去精神继承翻，因为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啊？之前玻璃渣个其实我唔记得咩系开发主管定 something 咧，总监啊唔系主管添啊，咪走出嚟开咗间新公司嘅。 嗯， 如果佢有人投资俾到钱佢去同动视暴雪买翻个 IP 翻嚟去做一只真 Diablo， 我谂大家其实系会买账嘅。大家唔买账嘅其实系现在嘅玻璃渣啫嘛， 嗯， 即系影响就真系非常之大，而且系远超我哋上个礼拜谂嘅程度，因为真系越爆越多料，而大家跳船嘅速度亦都比我想象中高。 呢个时候就而家跳船嘅啦，呢个时候。 因为我哋原本谂嘅咧就系、是、系冇错，呢啲系真系几臭到嘅嘢，但系通常就系传翻十个八个月，咁大家就会开始淡忘，就冇回事，最多都系得闲攞出嚟润两句嘅啫嘛。但系而家系讲紧跳船嘅程度，系跳到佢哋公司都冇正常运作做唔到，咁就唔另一回事咯。咁就真系灭社危机嚟噶，游戏界呢个月最大头条嚟噶啦，真系冇得大过呢单嘢噶啦。其实即系 系啊，咁爆又写间咁大公司，你自己大到系咩啊？可以搞游戏展嘅，过去咗廿年 ，MMORPG 代名词。难听过边个未玩过魔兽世界啊？你玩 MMORPG？ 诶，唔好意思，我冇。 唔系，稍微非你完全唔碰啦，但系基本上要稍微碰过嘅，点都摸过下嘅。 我点解要隔你咧？因为你唔玩欧美系 MMORPG， 咪唔会玩咯。但系如果你玩欧美系嘅话， 欧美系扫晒 嘅，就唔可能唔玩，唔可能唔识，甚至连我呢个冇玩过嘅，其实入边有啲某啲桥段、某啲嘢，你大家都会知嘅。佢而家咁嘅情况，我唔知我哋仲会唔会继续需要后续报道，但系应该就唔会继续用专题形式噶啦。咁，因为上次我哋讲咗一半啦，已经咁今次就唔重复翻上次我哋讲咗一部分。咁所以咧就呢一边咧就比较短少少。放心，呢一节未完嘅，因为仲有另一单都好卵大嘅新闻。不过其实你呢单嘢你仲有冇补充先？冇，我哋就下一单咯。 冇啊，差唔多啦。好啦，我哋应该今个礼拜算，应该稍上个礼拜数，因为其实谂住上个礼拜讲嘅，但系一上个礼拜就资料就唔系好详细，因为 第一要让俾呢个书展同动漫节，第二就系呢个咪后边嘅，大家冇听到嘅，就系嗰阵时讲过噶啦。呢单嘢实有后续，结果就俾我讲到咯，而且系好卵大单后续。不过我哋先讲紧嘢系咩事先啦。嗱，唔可以叫标题杀人，但系如果我报道嘅话咧，就会去落 title 就系、是、台南市长秘书喺游戏界为所欲为，要烧梗系烧最卵大嗰个噶啦。 嗯， 台南市嘅市长嘅秘书。咁啊，嗰个仁兄咧就叫陈宇信。咁啊，因为我哋香港人，佢入边相关嘅咩法律就唔捻关我哋事嘅。不过算啦，阿陈宇信通称墨鱼，喺16年左右啦就开始成立游戏公司。佢之前就已经系 ACG 界就去呼风唤雨咁滞噶啦，喺台湾嘅游戏界。咁就 六年开始成立公司， 嗯， 代表作品就是《虎城少女》。今日讲呢样之前，《虎城少女》大家可能相对冇咁熟啦。咁、我有 friend 对呢件事嘅评价就是，我一睇《虎城少女》嗰阵时，第一个反应，吓，又系希盟啲嘢啦，即系希盟，即系高智少女啊，樱虾啊，迷路小马嗰一扎。都是希盟创作的产品来的。咁再四个我是少女啊，我哋之前上过新闻。咁一睇虎城少女个设定啊个通啊就似系希盟啲嘢嚟嘅。但系唔系。跟住就话睇完呢件事嘅其中一件引申之后就话哦怪唔得啦。点解呢就先讲件事嘅引爆点。咁就试完呢个可乐乐游戏工作组就系、是、呢个虎城少女嘅开发公司啦。咁佢入面嘅一个前员工佢做咗半年就离咗职㗎啦。咁佢之后佢就用漫画形式画返佢在职时点滴啦。咁但係呢绝大部分都系啲辛酸嘢嚟嘅。因为当中嘅桥段实在太过点讲呀恐怖啦。引起咗唔少嘅回响。佢入面讲緊呢佢作为一个美术嘅组长佢应征嘅位呀系美术组长。咁就变成就系中间管理职啦上面有 producer 嗰啲嘢下面就有佢哋要跟住嗰啲组员啦。咁、然后入面其中一个组员佢入面叫海月因为佢话系化名嚟㗎不姑且叫佢个化名啦话佢捏住呀海月嘅。咁问题就系呢呢个人呢叫佢做嘢系唔懂识做嘢嘅基本上系冇美术能力嘅但系就成日都以为自己好得。嗰啲教又唔听仲要博鸠你嗰种。你问佢有冇唔明啊唔答你。咁然后做咗出嚟一镬嘢。跟住先讲啊咁我唔识㗎嘛。你唔识你唔早讲。呢啲咁嘅情况佢係不断咁发生好撚多次。然后发现呢条友仔应该系啲沟通有障碍嘅人嚟。唔系佢本人讲啊佢本人冇讲到。佢话喂大佬我系做游戏开发㗎。我唔系做老师㗎。即系叫我教一个学习能力有问题嘅细路。大佬佢嗰种吐血嘅情况啊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有啲同事呢系真系讲嘢唔听㗎。佢系唔识听人讲嘢㗎。然后你又要派嘢俾佢做喎。然后派咗日日出嚟做又系做到推到直情系你要望你要望捻住佢一个口令佢做一个动作。咁我话我不如自己做囉。佢个漫画大概就系讲呢咁嘅嘢啦。 啊我睇过呢段。 即 系其实传得几开呀直情喺 Facebook 呢周围传得好紧要啊。 你喺中文 ACG 圈一定睇过好认真㗎你 而我依唔睇 Facebook 嘅人就一次无意中见到咦有朋友 follow 我睇咦嗰个情况听我就记得啦我有印象啦。 繁体中文或者同台湾相关嘅 ACG 圈啦你好有可能睇过㗎。咁呢单嘢其实本身呢就唔係真係好大件事㗎老老实实咪就是一个黑员工囉。 就介咗系啦依。 係啦。咁问题就係点解佢咁黑嘅员工都请呢就因为呢原来佢系呢个公司社长嘅女朋友即系公司社长昵称墨鱼啦陈宇信。 都好正常喎呢样嘢喺。 咁其实皇亲国戚呢啲嘢我諗。 通街都系啦。 即系如果你工作经验够多呢你多多少少都会做到啲啦。难听讲嘅就系我曾经系其中一个皇亲国戚。咁即系难听讲嘅你多多少少人工包嘅你难听讲嘅就系、是。系咪先有事。 我觉得呢样嘢真嘅我老实讲啦。你公司讲真的你撞啱你个下属系你系死咗个仔或者死咗个女你真系打工。讲真依系你预咗受㗎啦。咁我加塞俾你你点呀你唔通你讲佢唔走你唔得罪得佢。咁你有嗰句人工包埋㗎啦。 适当地应付架空咗佢咪算囉。敷衍都叫好听啲架空嘅事情。扮晒去有嘢做呢个做实际上就係佢啲嘢就你当冇呢个员工啦。当然因为佢公司比较小啦就唔算好大啦。 而呢个人呢就要做埋啲唔肯登西嘅嘢佢都唔会佢都唔会发现即係佢都唔会出声嘅。所以有嗰个总裁有嘢做有嘢俾佢做佢唔会望我佢咁彩彩 office 坐成日得㗎啦。 係呀即係你仲要照顾埋嗰啲尊严㗎嘛。係 呀。 因为呢单嘢就係佢你唔俾阿海月做嘢呢佢就会话佢都唔信任我佢能力唔系唔信任你嘅能力你系冇能力㗎大佬。即系有啲人咧，人贵自知咯，真系只能讲你系唔得嘅，你就知道自己唔得。你系黄马褂，你系皇亲国戚，知道你系真系靠关系先嚟到嘅，就有少少自知之明啦。人哋都开口屌到咯，咁你咪收声做自己嘅嘢咯。佢又觉得我自己好劲噶，你班友仔唔识欣赏你啲态度恶劣乜嘢，你做错嘢梗系俾人屌噶啦，系咪先？咁啊，我唔系想检讨佢啊。咁啊，其实本来就是一件好普通嘅职场吐血事件嘅啫。其实只系咁，但系咧就系好多人睇完呢篇片文之后咧，就开始有啲人走出嚟爆料啦，就话诶呢间公司我知道之前啊同我签约嗰阵时啊，就系咁踩我，系咁踩我，好似话一个月之内要去啤一件32页嘅全彩漫画。咁啊，当初签约的时候就话喂。 你得一个月时间要32页全彩宣传漫画，咁我未必会做到好精细噶咯。咁如果唔系，我交唔切稿噶，咁好正常啫。一个月32页，由零开始啊，仲要咁啊，系冇错。连载一个月画32页，一个人即系冇请助手啊，系 OK 嘅，系可能嘅。第一唔系全彩，第二唔系由零做起。佢系一个月时间之内要包括埋嗰啲事前嗰啲收集资料啊，嗰类嘢全部都要重新嚟过。咁样嘅一个月、 啊，你当我科目飞女燕啊？ 阿科目都做唔到啦，科目之前要开半年会嘅，佢开新 part 的时候，人哋专业噶， 又编辑阻止佢噶嘛，编辑唔阻止佢出咗教育啦。 啊，即系咁，总之就系正常。如果你对漫画有少少认知，你就知道呢个时间系几捻咁赶，唔系唔可能做到，但系一个非常非捻常之赶嘅嘢嚟嘅。咁佢成品相对比较差少少，或者系赶工行比较明显嘅。我覺得絕對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嘢噶嘛，俾個老闆喺度屌撚到開花，最慘係乜嘢咧？同佢接洽嗰個咧，幫佢講説話就係、是，喂大佬，你當初俾個咁樣閪嘅期俾人哋，咁人哋好好地咁完成嗰件事，就算唔算精美，都算要完成到件嘢啦，已經好叻噶咯喎，大佬，你唔使踩得咁盡啊！但係佢連嗰個接洽嗰條友仔都俾人屌埋一份。咁呢个就你都仲可以算系閪老板嘅范围啦，即系点解要逐个嚟咧？就系因为我要越讲大家就越明白点解呢条友仔会长到众人推啦。跟住就有人讲过就系、是、哦呢档嘢啊，我记得之前喺我唔记得系 CWT 定 FF， 总之系呢啲导人展啦，入边报半个摊位，然后把1/4个摊位隔篱都算有啲躲嘅同人组织咗出嚟话我系佢哋嘅受害者，就话霸捻咗我哋个摊位，即系佢第一日嗰阵时俾佢霸咗半，每个人有半个摊噶嘛，佢半个摊俾人霸咗一半咁滞，佢挂嗰啲海报啊，叮叮噹噹嗰啲嘢。咁然后个第二日咧系要绝到咧，老把尺过嚟度捻住。嗱，大佬半台嘢啊，咪捻过线啊！佢先冇过得咁多，都系过线啊！嗱，咁呢啲就系守规矩嘢啦，就开始唔系超出咗个閪老板范围啦，都叫做犯规啦，佢叫做。 嗯。 咁啊，然后越爆就越多，咁跟住开始就系啱啱讲呢个叫违规啦，但系都唔算犯法啦。你摆隔篱台嘅嘢，香港有时都听过啦。你排队排捻咗去人哋面前，夹捻住人哋呢啲人流，呢啲有大家都听过，呢啲叫做上选叫做执少少争执啦吓。好啦，跟住就有一单咧，就系、是、当事人就孤引其名，佢哋要揾你有揾到嘅。咁佢就爆翻件嘢，就系、是、佢当年同佢哋合作的时候。对方要喺佢个度扣钱，点解咧？话我俾市政府嘅回扣要喺你度扣翻，你觉唔觉得呢句嘢好捻有问题？ 嗯， 两样嘢啦。第一，点解回扣系要由个作者上面扣翻先？你公司搞嘅，你公司决定要搞回扣， 依公司搞我同作者有冇关系啫？ 系咯，你要搞关我捻事啊！第二就系、是、仲更加紧要嘅，呢单你都仲可以话算系你商业纠纷啦吓。问题就系回扣。你唔好忘记呢样嘢犯法㗎先生。即係香港就 ICAC 会查啦，台湾我唔知。 但应该咁讲，回扣呢样嘢呢係唔从来唔会公开讲嘅。 咁佢冇公开讲嘅，都係试下㗎。咁但而家呢件事爆咗出嚟之后，咁佢就攞返出嚟讲啦。当然佢本人在意嘅就係点解要我啃啦。咁但问题就係、是、公众在意嘅就係向政府俾回扣，用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嘅名词就叫贿赂。仲要系贿赂公职人员，系受贿嚟嘅呢个系。当然佢唔系公开呢件事，咁但系就爆咗佢系行贿呢个政府人员，去获得佢个标案，然后佢落嚟嘅奖金仲要扣咗部分走，佢系咁样嘅。我开始觉得，喂，呢啲已经唔系閪老板嘅范围啦，犯法嘅范围嚟噶啦。然后仲有就系、是，其实呢单应该放前边少少嘅，仲有一单就系冇咁重嘅，但系都系犯法啦。呢条友仔啱啱讲个漫画起始点个漫画就讲，其实佢喺扑浪，就大家知台湾比较中意用扑浪啦，尤其是 A C G 圈，喺、用扑浪用偷偷说去造谣抹黑人哋，咁用偷偷说匿名程度嘅，咁而且仲要系讲紧呢样嘢，佢有时系会亲自上去嘅，有时系会揾嗰啲员工去抹黑人哋。首先抹黑人哋咧喺香港可能未必犯到诽谤嘅，但系有机会噶都系。喺台湾有样叫公然侮辱罪，系同埋诽谤罪呢两条咧都有机会入嘅。然后呢单漫画呢单嘢爆出嚟之后咧，我喺扑浪入边见咗一个偷偷说咧，就为社长讲说话，就话沙钱就系咁噶啦，你人废就喺度赖个员工，即系讲呢啲嘢咧，即系 是冇错，你任何人都总会有人跳出去叫逆风向啦。即疫情以干预立意要为高，系总会有咁嘅人噶嘛。但系佢讲嘅个立场咧，完全企咗喺老板嘅立场，即类似有机会你都会见到嘅，但系唔会咁样去帮个老板讲嘢噶嘛。閪老板呢啲嘢，人人得而诛之噶啦。嗱，听讲句，就算老板你都会屌佢噶啦，最多系唔出声嘅啫嘛。但佢系完全帮个老板讲说话，咁就系后屘就系不完全地俾人督爆呢条友仔，因为破浪偷偷说系匿名噶嘛，呢条友仔咪捻就系墨鱼本人咯，即系嗰度我就见识到佢自己嗰啲抹黑其实几捻咁差噶，其实个手法系几咁，喂一睇就系勾股都估你系你个老细啦，本人啊，因为佢讲好多抹黑呢啲咁嘅私下抹黑事件啊。佢而且佢抹黑嗰啲咧，唔系呢啲咁简单嘅事，系讲紧哦某个人咧系会搭女八嘴啊，即系自己系扎 好西装喎，啲抹黑 自己系大手，咁啊走去滚啲 fans 啊，即系虽然我唔想提呢间嘢，但系大家可能都听过吴亦凡嗰单嘢噶啦吓，即系实在太洗版啦，所以我点都多少少听过少少，即系嗰一种嘅程度啊。然后佢仲要系改图改对话记录。揾下边啲美术啊嗰啲嘢去做，去改图，去改对话记录，当成证据去造谣，系好几个跳咗出嚟，我都唔知点解无啦啦俾人话我会搭我啲 fans， 先讲搭 fans 其实唔系犯法噶，只要你情我愿，理论上搭 fans 唔算犯法。 冇啊，除非你好似吴达央咁偷食嘅啫。 系咁都唔犯法噶嘛，理论上。 唔系你佢呢个系佢同佢老婆问题。 就系咁问题就系、是，仲要唔系一个，系好几个跳出嚟。公然侮辱啦、诽谤啦，呢啲全部如果要告，一定告得晒。而且因为佢系改图，即系如果你件事系真系发生咗，或者你认为系真系发生咗，然后你讲咧，可能唔犯法嘅。但系你刻意去改图，就肯定犯法，而且仲系有员工出嚟指证佢嘅。前员工咧，应该系前员工嚟噶啦，出嚟指证佢，佢系喺公司时间去要求个员工咁样做，然后即系有翻啲少少份量嘅员工话：先生，你咁样做其实第一冇乜用，第二唔系咁好、啊。佢话。超有乜嘢啫？烧得到佢咪烧咯，烧唔捻到佢就我又冇损失嘅，冇成本又可以玩嘢。嗰啲 friend 啊，即系嗱呢单就相对都系犯法，但系冇咁大严重啦吓。咁然后咧，我延期一个礼拜再讲，就再有两单后进嘅，就真系坚料啦。然后啱啱讲啦，点解我可以 up 咗个名出嚟啦？陈宇信，因为啲人攞呢个名出嚟查翻，呢条友仔系台南市长嘅秘书。咁就个层次就提升咗好多咯、啊， 突然间花生到超咗几倍啦！ 啊，嗱，前面嗰啲嘢咧就系 A C G 新闻，閪老板最多系犯法啫，但系都仲系 A C G 新闻嚟嘅，都系圈内嘅嘢嚟嘅。但系你一牵涉到成个国家六都之一嘅市长个秘书、啊，如果喺日本嘅话，系连个市长你唔切腹你都要下台噶啦。目前未见啦，因为未爆到主流社会都好清楚，但呢件事应该会爆到起啱唔啱嘅？因为个市长本身都爆咗几单嘢出嚟啊，即系佢本身都几大镬噶。不过就呢度就唔关事，我就姑且赖过先。我前面铺陈少咗一样嘢，我唔继续讲，因为佢好捻中意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可以成个业界之中抹杀，甚至成个社会中抹杀你嘅存在。 哇， 讲捻到好啊，咁样。有时你都明白，有时有啲老细咧系好中意吹捻大咗噶嘛，即系你话，仲话到自己点样呼风唤雨， 但系讲句有时够吹， 系啦，但系后屘报完之后，唔系、哦，佢讲嘅应该系真噶、哦，台南市长个秘书、哦，佢要抹杀一个人嘅存在，无论系物理上、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好， 做得到噶、哦， 系真系做得到噶、哦。所以咁个层次就突然间升咗好捻多噶咯，因为咧，如果你系我话要屌鸠你，咁你唔会告我意图强奸噶嘛？但系呢条友仔话要抹杀人哋嘅存在咧，就系、是、刑事恐吓嚟噶咯，因为佢真系做得到噶嘛，而佢亦都系做过嘅。啱啱我爆咗几单嘢，其中一啲即系就系点样抹杀啊嗰啲嘢，就系、是、佢真系做咗噶，即系呢个唔知系刑事恐吓咁简单噶咯，即系唔系大家信立佢会将会采取行动，而系佢已经采取咗行动咯。OK 啦，咁楞到好大单，咁但系情况都仲尚算系一个地方土豪自强凌弱嘅程度啫。虽然都发嗰啲法噶啦，但系都唔系好严重嘅。但系跟住嗰单就，我觉得严重好捻多咯。 咁最近噶啦，呢、這个就好真系好近啦。咁就有 Facebook 铺咗翻嘅，佢睇完呢啲呢间故事之后，佢又讲翻佢相关嘅故事，而且嗰间故事都几捻大镬下噶。佢就系话佢之前就啱啱讲漏咗样嘢，唔好意思。啱啱个其中一个另一个女主角啊，叫海月啦吓，即系个啱啱个唔捻听人讲嘢条女啊。后屘俾人爆咧，其实佢系小三嚟嘅。不过呢啲老细啊，中意养小三就好正常啦吓。问题就系原来唔止一个噶。而家又爆多一个出嚟，咁佢就话佢系当年佢系7年前有讲紧件事，嗰阵时佢系13岁，仲未成年嘅，咁、就做爱做的事啦吓，咁啊同个社长做阿麦如讲做爱做的事，但问题就系、你知唔知咩叫碎十日啊？即系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我知台湾唔系咁叫嘅，但系都有噶嘛， 全世界都有啦，冇玩啦。 然后佢每次做完，叫佢拍事后避孕药。 又 一次半次就意外啫，呢啲好明显就系享受无痛快感，中出完之后就揾对方嚟受，恰鸠对方唔识嘢啊！我唔知佢系惊嘛定乜嘢啦，总之佢系断倍计咁超过份量嘅，因为事后避孕药其实系一种非常高剂量嘅刺激素，系干扰到你嗰一下冇办法成人，因为到你中出咗之后喺几日之内仲未受精着床嘅，喺呢段时间如果你干扰佢嘅话咧，系可以令佢怀孕唔到嘅。事后避孕药个原理咧，原理系咁样嘅。咁、但系你大家听到啦，非常高剂量嘅干扰素，系讲紧几十倍于事前避孕药噶，事前嘅避孕药都有嘅，但系几十倍咁超越咗，所以唔可以食好多啊。就算你出事啊，一个月最多食两粒嘅啫。咁问题咧就系、佢每一次。四五粒咁样去俾人食，而且一个月食五六七次，一个月做五六七次啦，应该系咁，然后就叫佢连咁样拍过去，连续几个月时间，结果佢就系后尾去睇医生，个医生就话佢因为佢喺成长期间，呢啲系如果唔系成长期间，可能仲好少少啊，佢喺成长期十三岁啊嘛，唔系成长期间咯，喺发育期咁样去拍刺激素法，相信佢系呢一世人都唔可能怀孕啦。然后佢仲传出佢将佢啲相，佢自己啲相啊，即系佢我唔知点解啲情侣打炮系中意影相噶嘛。不过呢啲咪变态老板好正常啫，咁就咁佢后屘翻咗神啦。咁佢话如果你够胆将呢啲嘢讲出嚟，我就将你啲相全部掟出嚟。因为其实我听得仲有另一单系都系类似嘅事嘅，都系讲类似咁嘅说话嘅，就系我有你啲裸照嘅，如果你乱嚟嘅话，我就爆出嚟。又或者我有你啲对话记录嘅，咁其实系假噶啦，啱啱讲过啦。如果你乱噏嘢，我就派通街，类似啊。但呢单如果嗰个系女性嗱，先讲我要保留一个可能性啊，未必系事实嚟啊，佢单方面指控嚟嘅咋，冇人做对质，冇证啊。 好简单啫，唔系偏帮咩啦，就系、如果你唔出嚟嘅话咧，喂，即系你讲乜都得噶，其实。 但系你唔出嚟否认咧，我当你系噶啦，因为一个半个就过案啫。喂，你条閪人真系捻人一直线嚟嘅，咁啊呢个就系刑事恐吓嚟噶咯，咁就。而且据说啦，佢系有去到后尾开始有不情愿做爱做的事啦，即系佢唔想搏，但系对方就半推半就咁夹硬嚟啦吓， 即系强奸啦， 即系强奸啦，个指控就好严重嘅。不过嗱，你半推半就系咪真系强奸有得倾下嘅，有得倾嘅呢啲嘢，喂，真系越爆就越捻多，越爆就越捻大喎。无论系个当事人嘅地位，由一个公司社长到一个业界呼风唤雨嘅社长，到一个政界呼风唤雨嘅人物，喂，嗱，你讲紧，你要明白呢啲咁嘅咩市长秘书咧，一个搞唔好咧，下一任市长就系佢噶咯。喂，一个有可能系社长的人，唔系社长，系一个系市长的人， 市长 竟然系咁捻大镬。咁啊，仲有一单就啱啱讲咗一半，呢位攞嚟做开头嘅希文创意嗰边嘅人咧，就走出嚟，应该系社长嚟噶啦。咁啊，走出嚟讲翻单，你爆我又爆，即系爆料大会。喂，我觉得哇，系两个礼拜之内咧，应该我见到都十几单啦，系单单都大镬料嚟噶，单单都系好捻大镬，足以令到一间公司做唔到生意嗰种嗰个程度嚟噶啦。每一单都系啊，老老实实。咁佢讲乜嘢咧？佢当初谂嘅系，其实佢系北。中南台北台中台南都各有一个企划嘅，咁后屘大家知道啦吓，佢入边其中一个咧就系台南就要讲历史，咁然后咧就系点解开始我咪引述嗰个朋友讲，佢以为《虎城少女》系希文创作嘅咧，就系佢就话当初同呢个老板倾偈，因为都系台湾少数出咗名嘅游戏公司老板，成日有交流噶嘛，咁佢就话当初同佢哋有倾过呢个谂法啦，即系大桥嚟嘅啫。咁但系最后佢就俾对方抢先做一只《虎城少女》出嚟，就系、以南部历史同萌系美少女结合， 这个点子俾佢哋攞咗去。所以点解北中南嘅纯粹就冇咗南部嘅相关企划，就係因为对方做咗先。因为佢之前做米老鼠嘛，鹰虾嗰啲嘢就未做到南部做历史，咁就俾对方抢先咗。当然你都可以话呢个系个人指控嚟嘅，但系咧以创作界嚟讲，其实都好严重嘅指控嚟嘅。老实讲，即系等于之前普罗米修斯嗰单啊，大家记唔记得啊？ 嗯， 所以真系各种方面，无论系私下做人啦，无论系作为一个老板啦，作为一个公司啦，作为一个公司社长啦，甚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呢样嘢都系好捻大镬，好捻恐怖。而且仲要讲紧咧，而家系讲紧每隔一两日、隔几日就会有一单。大单料爆翻出嚟，就系嗰啲受害者联盟啊，就会有几有一单爆出嚟噶啦。即系我谂紧作古仔都做唔到咁快啊！即系呢个点解当咗我要延一个礼拜，就系我惊紧会唔会仲有新闻噶？虽然少咗啱啱个三单，即系台南市长秘书个身份啦，少咗府城少女系抄袭概念呢样嘢啦，少咗呢单疑似衰十一嘅嘢啦之外，都已经系一单好大嘅新闻啦。以台湾 A C G 嚟讲啦，系最紧大嘅单噶啦。你冇办法听到大镬过呢单嘢噶啦。先讲下呢间公司16年再去做，佢想即系唔知啲自嗨嘅 YouTube 节目，即系话自己啲咁经营多年，我谂紧2016到而家，仲要讲紧你访问嗰阵时系19年啦，就算到而家为止都系5年啫嘛，讲我自己几捻咁逆市啊，几咁有挫折啊，波折转嚟转去嗰啲嘢，即系讲紧自己基本成功事业，我谂紧屌唔系就系靠关系啫嘛，自己都唔捻识做嘢。咁仲有啊，先讲我哋讲少咗好多啲接案嘅人嘅閪待遇啊，因为呢啲嘢，我咧一开始篇漫画已经显示到呢条友真系几咁閪啊，即系冇一个同佢哋合作过嘅人，而家出嚟讲嘅人系冇一个为佢讲说话，全部都系话佢当初系点样过分地待遇对佢哋嘅，无论系合法定系犯法嘅行为，所以都几大镬啊咁。系后续会唔会有仲会有新闻呢？如果有的话，我哋更加继续跟进下啦、 嗯。 而我相信系会继续有嘅， 直至条友扑街为止。 即系点讲啊？因为佢条靠山啊，即系台南市长啊，近期都因为奥运黄伟哲都系俾人屌紧噶。好似话你记唔记得台湾而家咪打乒乓球啊，咪攞咗银牌嘅，好劲噶啦先讲。咁台湾好开心啦、啊、跟住俾人爆咧就系佢喺台南嗰阵时，宁愿丢空个场。俾人攞嚟踢波都唔俾乒乓球手国家队啊，去俾佢哋练习，跟住俾人屌捻到开花。台南嘅市长啊，系咁样俾人谂啊，所以佢本人咧都会有几单嘢系烧咗出嚟嘅。嗱，老老实实，我先要讲翻个蛋书啊，咁多单嘢喺一个月之内爆晒出嚟，其实我有怀疑紧系咪有人爆料，系咪有对手爆料嘅。咁但系呢样就有少少阴谋论，咁所以我就唔展开太多啦。但系阿黄伟哲同呢个陈宇信呢相关嘅系真系爆咗好捻好捻多嘢出嚟，咁啊后续如果再有嘅话，我哋继续跟进啦，系嘛 ？OK， 好啦，差唔多啦，呢度都。 咁我哋呢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 好，咁下个礼拜希望冇嗰啲咁 juicy 嘅嘢。一路咧，今日好似讲嚟讲啲 juicy 嘢。 花生卖断货，屌乸星！ 要一系就偷食，一系就食，一系就强奸，一系就系小三，要讲真系嗰嘢咁咩嘅？ 你谂点解呢两单嘢要放埋一齐咧？唔系佢哋长度唔够，佢哋两个如果要详细讲，系一个系足够独立一次嘅，但系两个单你唔觉得性质其实有几分相似嘅咩？ 嗯， 咪就系职场同性相关嘅嘢咯，原本都唔相关，而家就相关了。咁啊，即系喺办公室食女，唔系食完女之后塞佢落办公室呢次，呢个就系、是、都几大镬啊！咁啊，好啦。 好啦，咁今日咪到此为止，下位再见，拜拜， 拜拜。